二十九天，自然。鲜花。王华，我想送花给李玲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 你们正在热恋中，就送玫瑰吧。 李玲不喜欢玫瑰，所以我才不知道送什么花给她。我以为每个女孩都希望收到999朵玫瑰。999朵玫瑰的意思是天长地久。 那你觉得送什么花给她好呢？ 桔梗花怎么样？ 桔梗花的花语是真诚不变的爱。 你说的对，但是桔梗花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是无望的爱。 无望的爱，这个意思不太好。 送她白色的百合花吧。白色的百合花的花语是纯洁高贵，心心相印，百年好合。 那应该送几朵呢？ 九朵，意思是永久的拥有，永恒的爱。 动物。 伊万，你家的狗好可爱，它的名字叫莱卡，今年16岁，是个老奶奶了。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她是我们家庭的一员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在地铁上看到一只流浪狗，它自己上车下车。莫斯科地铁站里的流浪狗都非常聪明，它们可以听懂地铁站的名字。 是不是真的？ 是真的，我在一篇文章里看过。 厉害， 我们都应该关心流浪动物，也应该好好保护野生动物。现在很多稀有动物都濒临灭绝。 你喜欢哪种野生动物？ 棕熊。我猜你喜欢大熊猫。 猜对了。 短语和词组。风信子。百合，水仙，牡丹，玫瑰，郁金香，菊花，桔梗，莲花，丁香花，茉莉，月季花，梅花，杜鹃，樱花，兰花，康乃馨，仙人掌，向日葵，白色，红色，黄色，黑色，绿色，棕色，蓝色，灰色，粉红色，橙色，紫色。一条狗，一只猫，一只鸟，一只老虎，一匹狼，一头猪，一匹马，一条蛇，一头牛，公，熊，母，雌，家养，野生，皮，毛，羽毛，尾巴。